款关税措施不利于中美两国，亦都不利于整个世界。在当前高通胀形势之下，美方决定延长对华加征关税，势必令到众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更大损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说，收到超过350间公司要求维持2018年和2019年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因此继续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且会继续检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措施。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和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和干燥。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4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80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6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8跌9.8，阿里巴巴87.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5.98跌6.2。盈富基金19.48跌1.9，美团171.5跌6毫，中国海洋石油9.57跌3.6，新东方在线33.8跌1.5，比亚迪股份216.2跌6.8，友邦保险72.05跌1蚊，京东集团235.2系升1.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023，瑞士法郎8.048，澳元5.285，加元5.976，新西蘭元4.744，歐元7.8459。每百日元對港元5.44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665。日經平均指數報28065點，升634點。港金報1609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6.7美元，賣出171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提一提大家，中环遮打道的车辆着火事故仲是处理紧的。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这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是比较多车，一些巴士路线都受影响，需要改道行驶的。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罗湖方向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仲是车多挤塞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九龙城回旋处。

曾同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渡过夜寒？ 我们与上方迈着远望，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同流在海港，同聚焦于 个咧有呢一个新版本啊，前嘅运动员版啊，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今次嘅主唱有方力申啦，有香港嘅运动员同埋新时代奋斗者嘅。 9月8日，松动音乐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另外，我哋今日6点出现嘅嘉宾将会有 Sophie 黄嘉怡， 好耐冇见过佢啦。咁啊，终于推出佢签入新公司之后嘅第一首个人作品《自然变态》啦。咁啊，到底呢首歌有几咁变态呢？ 真系听 啊！呢个踢对唔住， 我估到啊，我估直情 feel 到你会去呢度啊！我越嚟越了解你， 真系渣啦，好紧要。咁啊， 你啱啱讲翻，究竟自然变态会有几自然咧？咁 系啦， 就估你唔到啦。 咁六点钟就会听到我哋自然变态嘅呢一首作品咧，到底嘅制作嘅过程系点噶啦？ 亦都会预告到，唔知佢有冇其他地方讲过，就系嚟紧张专辑 啊，冇错， 即系透露少少点解佢隔咗咁耐，大家知佢加入咗新公司。隔咁耐就係話，因為佢想以專輯嘅角度開波去做跟住嘅歌， 咁樣個專輯 會係點樣咧？啱啱聽到 少少啦，咁 咁啊，今日咧就即系讲下啲 update 嘢先啦， okay, 即系因为都 iOS 冇办法，系啊，即系一打开咧，朝头早一起身已经见到系咁不停俾人洗版。嗱，首先要讲嘅，因为即系手提电话，大家主要都系两个系统啦，系咪先？一系就系呢个生果机嗰个系统，一系咧就系呢个Android 系统啊嘛。咁我自己小弟就从来都系用紧 Android 嘅 ，Android 嘅，因为我系一个即系你都知道我系个宅男嚟噶嘛，咁啊通常一个宅男都会比较多啲用 Android 嘅系统，可能方便我打机啊或者各方面嘅一啲操作，咁所以我就好少用一啲生果嘅系统。 系噶，即系打起机上嚟系好啲噶。 即系有比较你一啲区域嘅问题容易啲解决咯。 哦，系，即系你要玩日本游戏嘅时候可能容易啲咯吓。 咁但係呢就每一次呢我都会留意嘅，即係我因为除咗我之外，我发现我自己好似孤岛咁样嘅，因为我身边嘅人都系用生果嗰个嘅系统㗎嘛，咁所以我都会帮眼留意下，帮啲朋友留意下，或者帮自己老婆留意下啊，新机出咯噃，有冇啲咩特别呢，今次使唔使考虑下换唔换机啊，嗰啲就今日俾人洗咗一日版啦。 你记得最多系讲咩呀，咁有冇记得或者令你印象会记得睇咗咁多人洗版， 其实好衰我咁样讲就，我今日睇得最多啲人就系问到底有啲咩分别咯。 诶、应该咁讲，我系有睇嘅，同埋其实咧近呢一两年嘅我有睇嘅，个缘起系人系好得意嘅，当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就会留意嗰样嘢嘛。之前我系要换电脑，都年几两年前。咁嗰陣時，咁你要知道第一手資訊就梗係睇下即係呢啲譬如發布會啊，睇啲咩型號，睇啲嘢啱唔啱自己。咁嗰陣時就開始有追嚟。 你係睇直播啊？ 睇直播啊！尋晚都係直播啊！ 我唔得啊，因為太夜啦，我係起身睇嗰啲懶人包噶啦，已經係。 係啊，因為又真係。有冇差？我冇睇懶人包啦，反而調翻轉。咁所以我唔知個差別喺邊度啦。咁所以年零前開始，其實基本上佢每次有發布會，盡量都會睇。咁即使買咗新電腦之後，都會睇下，了解一下有啲咩嘢咯。可能都會有影響有啲 update 啊，同埋睇下自己有冇蝕咗啊，買得。即系会唔会我呢头买完新，原来佢下一次发布出部新嘅，咁我咪蚀咗。 或者可能你要谂定就系、是、到底我而家嗰部仲放唔放得出去咧？ 即系你要知道下你自己用紧嘅嗰啲第一手资讯啦，咁样。咁的确，寻晚睇咗之后，佢有啲嘅我自己个人觉得几估唔到嘅。 嘅 新嘅功能咯，一個 你講緊個電話定係講緊其他 電話？電話， okay, 我就係留意電話，因為 即係嗰啲手錶嗰啲你冇留意。 手錶嗰度咧，佢有九個字啊，差唔多講咗，我九個字冇聽過咁滯、哦。我開住啊，但係因為嗰啲嘢唔關自己事，你係唔會興趣睇。 但因為我反而咧聽身邊嘅朋友講話，隻手錶對佢哋嚟講，可能個用途仲大啲啲啊嘛，即係可能多咗啲新嘅功能。我都冇好細心去研究隻手錶，因為我好少戴。 即係類似變咗可能你出去户外地方運動上面咁樣係 做運動。就會可能 方便， 就會方便。 佢甚至乎係講緊嗰啲我哋香港人比較少用得到噶，佢嗰啲佢係講緊你去到野外地方，講緊你可能去唔知大峽谷嗰啲，突然之間你要求生咧，跟住你唔知點樣可以射個 signal 上去衛星嗰度，跟住幫你求救定咁啦，類似咁啦。即係嗰樣嘢，你知道我未去到咁用到咁盡，或者我本身唔係為咗睇嗰隻錶咧，你立咗幾下唔關自己事咧， 就 會飛噶啦。 skip 咗去啦， 係啦， 跟住就睇翻電話。 係啊，跟住就唔知耳筒跟住電話咁啦。咁啊，耳筒同電話我都有睇，因為關自己事多啲。 我想問耳筒而家係咪轉翻嗰個線咧，定係都係無線？ 都係無線㗎啦，都係無線㗎啦，係啊。Okay. 其實我而家都係用緊第一代啦，咁出第二代。其實我覺得喺我嘅角度咧，我用 Pro 嘅版本啊、即係佢有叫 Noise Cancellation 消噪嘅。 我記得初代嗰個耳筒係聽喺隔離會聽到。 聽到我 Noise Cancellation， 我唔知其他人聽唔聽到啊。但係因為我哋要準備派台歌咧、你用咗呢個功能，即係叫做。降噪之後，啲嘢聽得清楚咗，唔使夾得咁大聲。所以我成日有時喺訪問度咪話：哇，用咗呢個功能聽嗰啲歌仔細好多啦，咁樣啦。咁佢而家啲咩新 update 我唔理嘅。總之我一路都覺得其實佢冇問題嘅，除咗個 headphone 講電話真係好差之外， 差嘅位置係 人哋聽唔到你講嘢㗎。或者收係嗰個， 因為佢個收音咪都喺埋嗰個 喺埋嗰個位啦。係啦，如果你開咗咩降噪嘅話，更加唔使知人哋聽到你講嘢，好似潛咗水咁啦。係啦，咁但係佢好似我唔知佢冇解決呢個問題咁。Anyway， 咁跟住電話都有啲新嘅功能。咁但係咧，其實一路睇呢啲咧，我覺得最欣賞個位係咩呢？ 就是你嚟嚟去去都冇乜点变，点解你都可以讲到好似变咗好多嘢？即系其实你几句讲完噶，我每一次睇都系嗱，旧电用耐咗啦，部机可能大咗啦，个 mon 靓咗。 所以呢我话你听，我真係从来我都好尊重行业入面嘅一啲朋友仔，就係专做广告啦或者係写文案嘅人，因为係好唔简单㗎。即係佢可以将一件 平平无奇， 我唔敢用平平无奇去咁样咁武断啦， 冇乜太大突破嘅嘢。 系啦，即系或者可能佢可以将一件好细微细眼嘅事情，佢可以将佢讲到好犀利咁样。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唔容易嘅，亦都系喺创意工业入边，我觉得系好重要的一环嚟嘅呢样嘢系。 系啊，所以我就系每次望啊，你嗰啲对白咧。你睇第一次覺得哇，好似好 fancy 啊，好好睇。睇多幾次，其實佢都咁講。哇！呢個新型號係我哋咁耐以嚟最勁嗰部，咁就梗係最勁嗰部啦。 如果唔係你唔使出 新啦， 咁我話渣咗咩？係咪先？ 跟住每次 即係如果有一次個發布會話，今次呢一部機係我哋咁耐以嚟有史以嚟 最差、 最慢嘅一部，咁我就覺得你好誠實啦， 你好誠實啦，同埋 啲電用得最快嘅一部咁樣，咁我就覺得 呢部機出名快啊，咩啊，啲電用得快啊，咁 咁都係唔會嘅。 所以一路同啲朋友一路睇嘅時候，大家都有講，其實佢有啲咩特別功能咧，講曬我都識講啦，咪轉咗個粒晶片，跟住咪快咗咯，電量吸用咗咯， 靚咗咯， 鏡頭係睇佢加唔加多粒咯，咁只不過係即係。公平地说，今次多咗个新嘅功能，大家兴趣自己揾啦。咁总之嗰样嘢，我觉得系几估唔到嘅，破格少少。就系嗰个而家咪 M 字压位嘅。 哦，冇咗啦嘛，剃咗糖眉啦。 佢剃咗糖眉，但系佢你当佢嗰度就佢讲得好好听嘅，就系将 hardware 同埋 software 融合。咩叫 hardware 同 software 融合呢？即系硬件同软件融合。咁因为点解你有嗰个鬼剃头个位啦？你见到啲电话，因为佢嗰度有前置镜啊、听筒啊成啊嘛。 系啊系啊。 咁嗰个位其实你梗局你冇得喐噶啦，你一定要摆喺度。 啱啊。 咁呢个就系个硬件存在咗喺嗰个位啦。 嗯。 佢软件嗰个合拼系在于咩呢？佢将一啲可能 notification 或者你听歌嘅时候，佢咪有阵时会显示你播紧一只歌嗰张相同埋嗰啲嗰个 waveform 嘅。 系啊系啊。 佢融合咗喺嗰個黑色位嗰度，咁、 哦、 如果又或者可能你聽電話嘅時候，有時會有對方個名同埋接同唔接啦，綠色紅色掣嘅，佢、都融入咗喺黑色嗰個位置， 明白，即係嗰一條短短地嘅黑色巴咧，就已經 show 曬所有嘢啦，跟住加埋個鏡頭啦，加埋你個聽筒喺嗰度啦， 咁就係嗰個軟件同硬體融合。咁我覺得你一路聽嘅時候，你就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是。其实我做一件事，反正我都喐唔走佢噶啦，不如谂下点样运用佢啦。我觉得呢个就 系 佢背后嘅， 都系一个创意嚟嘅。 我觉得呢个创意系放诸喺其他地方都系，有啲位置你其实你冇噶啦，你冇得喐噶啦，你梗局噶啦，你不如谂下点样令到佢嘅存在有意义咯。 唔系，虽然你而家咁样讲得好特别啦，但我想俾你睇下我嗰部电话啦，我唔系好明白。你頭先講嗰樣嘢有啲咩咁新啫？ 因為其他機已經有㗎啦嘛，係啊，不過佢做得靚啲咁解啫嘛，係、 哦、 啊，因為你講個 point 就係 exactly 啲 friend 講，其實喺其他牌子已經有㗎啦，係 咯， 係啦，不過佢唔知點解佢好似慢啲，跟住一改變就講到好似好勁咁啫嘛。 不過咁講啦，即係公平啲起見啫。通常用開呢個系統嘅人就好少會轉位，即係因為轉系統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嚟嘅，所以用開都會繼續用嘅。 係啊，我覺得睇啲幾好笑啊！你可以睇下啲人嘅創意點樣。将啲冇乜突破嘅讲到好突破， 系学习噶，系学， 同埋演说技巧咯， 系 真系呢个真系值得学嘅。同埋你点样 sell 嘢，即系就例如啊，如果你要 sell 一啲歌一样，有时都谂有啲咩嘢可以讲咧。譬如呢一位今年嘅新人，如果你要推介佢呢首新歌嘅话，你会点推介？嗱，佢上一首系慢歌，今次快歌有突破啦。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一胜败看似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情扮演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手任让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耳，我亦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 ，out for my mask。我清楚一点乜 ，take my mask off。现在活跃新歌 ，take my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Hey look at me now。在台中间星光灯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因果不所谓 better life。

开先听讲，爱太紧密也透风，我怕双眼惺忪。谁回眸谁未够勇，平凡如你我挽手诗与歌，有待自送。这种情感仍很多， 呢啲近立秋嘅天氣咧，涼風陣陣，行入去樂園兜個圈的，而且確係幾舒服嘅，影相都幾靚嘅。入 Claudia Cool， 星光一眼可尋。 搖搖曳又冬過，猜一米捉到，浮浮蕩流浪過，猜一殺傷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那么轻易诉。宁让苔和树荫一起看风景，悬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有 CY Leo 飘飘，的而且确入到乐园咧，睇啲咩都系觉得系比平时再靓啲啊！就算系一个好简单嘅氢气球都好。 每陪你吃苦，请满怀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每陪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很长。 所以食住入面嗰种咁浪漫咁开心嘅氛围。如果假设你同最近同你嘅屋企人啦，同你朋友啦，或者同你嘅伴侣好似少咗嘢讲喎，咁不妨带佢哋入去行个圈，感受下嗰种欢乐嘅气氛。听过有苏黎珊年轻的时头婆。 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响红色咆哮，点起路边街灯，笔下似云，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只是近黄昏。人潮沿住运输大厦后，冇人逗留，去营救，去送别，夕阳远浮，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你俾我带点人去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留言在的荒土，甚至条件守候， 光如影被逐寸回收，不是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的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水月，有人拼命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气数未全，遗忘后发现留言在这荒土，寻夕阳乍现。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留言在这荒土，寻夕。 刘卓轩，只是近黄昏，系嘅，靓嘅嘢咧，有时未必停留好耐嘅，所以见到嘅时候，必须要好好捉紧。 明梦不远，谁将心思看穿，仍聚会走动，渐算在心愿，来让我在这醉过后发现我可将这收结收 我覺得一句說話好啱，去入到去樂園嗰一種狀態，就係叫做酒不醉人人自醉。入到去的而且確係有一種飄飄然嘅感覺。聽過有 Cindy 念紅時，我想看穿你的心臟。 走那漫長回憶的盡頭，誰還獨自期待這以後？走到荒腔荒谬的出口，谁还在意传说能不朽？写下一个梦，真诚或真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就是不能触碰的影像，越是清晰越是清晰的真相。 They give you one two sec， 出现在脑海里 one two sec， 就选择意义片段才能是我永恒的足迹。拥抱现在真实的脸化，夕阳晨黄我让萌芽，丛林会是怎样的自创？时间它会回答。走到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这以后？走到幻想画面的出口，谁还在意传说能不朽？写下一个梦，成真或成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触碰的影响，越是清晰越是清晰的真相。They're counting one two three， 沉默在哪里 ？One two three， 埋藏了自己，拼命藏了第一火车的足迹。拥抱现在真实的年华，夕阳之花，我让萌芽。就让我们之间的牵挂留给时间回答。走到漫长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幻想画面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是真或真空，谁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隽永。 六点新闻之前，为你带嚟有 Eagle 陈天傲 Goodbye。 五人失联，270多人受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地震发生之后，台湾各界通过各种形式向灾区表达关切慰问，台商台企踊跃向灾区捐款捐物，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

臨時避暑中心會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全日開放，並在晚上十點半至翌日早上八點提供被鋪及睡眠地方給有需要人士。 如需進一步資料，可於午夜十二點前致電民政事務總署熱線2572-8427。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啊，知道佢加入新公司，等咗佢出歌好耐啦， 真系好期待佢今年会带啲咩作品俾我哋，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独领风 ，Sophie。 哇，即系想唱一句，问谁领风 ，Sophie。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系有 Sophie 黄嘉怡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啊，隔咗一年多啲冇见啊，我哋已经， 系啊，我好挂念你嗰个对联啊， 系你好挂念啊，你挂念咁咪有咯， 送俾你啦， 你头先话冇嘅， 头先咧，我想讲咧，入直播室之前咧、，Sophie 仲劲紧张话，我今次有冇得收嗰个 價？我觉得，佢几惊喜包嘅，因为上次我觉得你哋嗰个演绎系好有急才嘅。 上次係 呢個係咪你頭先五分鐘前諗 嘅？唔係，呢、這個我哋諗咗一早已經諗好咗㗎啦。 OK， 等先。上次嗰個係黃嘉怡太萬千啊嘛。 Yes。 咁我今次就估到你哋會咩自然變態乜乜？ 唔係。今次有驚喜，我覺得今次呢句我係幾中意嘅，但係係阿波成諗嘅。 你中意呢句定係上次嗰句啊？咁？ 我中意呢句， 我覺得因為有咗上次嗰句，你突顯呢一句嘅特別， 係，同埋我覺得寫出嚟呢一句都係靚嘅，講真的，真係 服服地啊， 好啱你，好啱你，真 係開嚟見佢， 今日我哋呢一句啊， 獨領風 Sophie。正正有上次的中文才突顯這句英文特別嘛 是啊還有寫出來很漂亮啊我覺得很工整啊 跟音樂騷動都可以 那個騷我們就想說、用你英文都好、因為 Sophie 有個音可以用嘛所以我們就說這個是小 surprise 這個 我定啊這個 我定啊還有呢英文是有顏色的 是的 不停變色好像首歌自然變態 沒錯這個是我們監製 Carmen 花了下去的小心 思 是他每次都會呢英文字他會落顏色就會看回個嘉賓可能看他近排一些、可能 art 的東西即是那些 pose 那些色通 好好、啊、他這個是我的 cover art 那隻色來的 因為他看了、 他特地溝出來 Carmen where are you shout out to Carmen 、 這個獨領風 Sophie 即係獨領風騷呢一句，同埋本身個意思都非常之好， 好啊、 即係好發揮嘅。因為佢都係講緊即係形容人表現突出啊，超越群雄啊嗰種。 哇！群雄好勁啊！ 不得之了啊呢一、這個。咁所以我覺得送俾你係一個祝願，亦都係一個非常好意 嘅。聽台誇獎， 加入咗新公司啊嘛。 係 好啊，多謝你啊。 係啊，這個即係加入咗新公司，因為大家知道咗都一段時間，咁但係即係見到出歌都隔住一段時間，中間咁長時間，大家等咗咁耐係因為。有啲咩发生咗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筹备专辑咁所以我觉得前期嗰个工作比起话可能做一首单曲呢其实真係会长好多囉因为我要花时间去整理啲 demo 同埋我上年其实完咗流年之后呢嗰、那个工作量其实都多嘅即係唔係工作量啦应该话、要输出嘅创意其实都多嘅流年。 咁所以我完咗之后，其实我真係要一段时间去沉淀返，諗一諗我下一隻专辑其实想做啲咩。咁所以我个人又唔係啲超级快嘅人，咁就做下做下做下做下，咁就 Hello 大家好，而家就嚟到呢度， 就到2022。大家唔係嘅中间你会见到即係 Sophie 又帮其他 artist 有嗰啲创作，譬如 Janice 啊、海泉啊嗰啲都有啲作品嘅。 係啊，咁我都一路 keep 住寫歌嘅。咁同埋因为中间我又去咗台湾去统筹一啲其中专辑里面会合作音乐人嘅一啲会议啊或者见面啊，咁喺台湾都进行咗一堆录音，咁然后再攞翻嚟香港再整理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做一系列嘅作品，一个专辑其实系一个做 artist 嘅好奢侈，但系又系好好似生仔嗰种，系有重量嘅作品嚟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唔希望好轻举妄动，或者好短时间好轻率咁样就落一啲决定咯。咁始终我自己觉得呢啲作品系会跟我一世，同埋系我自己真系怀胎十月咁样嘅感觉。咁所以要时间耐少少。 系咪当时一坐低就已经同 Juno 讲我要做专辑噶啦？我一嚟就系想做一只好完整嘅专辑噶啦。 我冇乜机会真系可以坐低同 Juno 去咁样讲嘅，因为始终佢系一个老板啊， 忙嘅老板， 即系佢好忙噶，咁所以我反而系同公司同事去表达咯。咁其实一开始合作嘅时候已经系讲咗呢样嘢，同埋因为嗰个缘分系我哋系喺台湾识噶，嗰阵时我喺台湾留咗一年啦，真系差唔多。咁嗰阵时咁啱，我而家公司个经理人喺嗰度探佢妹妹，跟住然后就去睇表演。咁你知道人在异地咧，成班香港人就会约出嚟食饭。咁就系因为咁样约出嚟食饭，就认识咗。咁就哦，原来哦你系喺台湾打拼嘅香港女歌手咁样。咁就有咗呢个印象。咁但系之后都冇联络。反而我留念翻嚟大馆做嗰个 show 咧，佢就开始话啊、哦、有冇兴趣合作啊？咁所以其实系。在台灣認識的時候，可能亦都會吸收到在台灣的那種做音樂的文化啦。所以大家有個共識，就是其實我是一個適合做專輯的一個 artist， 我自己亦都很享受做專輯呢樣嘢，咁就有呢個機會咯。 我想知道你聽到他邀請話，不如有冇即係有冇機會合作的時候，你當時的想法啊感受是怎樣的？ 我其實都是一個幾靠感覺直覺的人嚟嘅，即係我覺得呢一位經理人是我信任的人，咁而大家又有一定程度對香港同台灣音樂圈的認識，咁我覺得是一個幾好的基礎去嘗試發掘下有冇得長遠去咯，係、嗯。 咁所以嗰陣時係一嘢就已經揈曬自己有嘅一啲即係想做嘅嘢出嚟。 唔會揈曬，有啲 袋住啲先。 我有個 drive 有條 link 嗱，呢一度有一堆你可以聽下咁 嘅，俾你睇下先啦。 有呢啲貨啊，近期嘅有啲舊啲又有啊，咁樣嗰啲。 有一齊聽一齊揀嘅都，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俾好多信任同埋空間我自己去發掘，咁所以去到最尾佢哋都話我哋自己諗啦，唔會阻礙你想點樣玩嘅咁。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好難得嘅關係咯，因為真係俾咗好多信任，去投資一啲時間啊、精力啊，甚至資金啊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我好開心可以有呢個機會，所以 so far 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平台俾我自己去發揮我自己想去發掘嘅音樂啊、合作啊，甚至藝術嘅東西。 咁係咪嗰種自由度嘅廣闊係可以去到所有嘅一啲合作班底啊、編曲啊，全部都可以自己揀曬做曬決定咧？ 係啊。 哇，开心到咧！ 有开心，但系亦都好攰啊！但系系开心嘅攰。 系咯，咁同埋知道，即系因为未来日子有一个 stable 嘅团队，大家一齐去做呢一件事，会唔会即系相比翻之前自己做嘅可能出作品啊等等，个分别都可能几大。 我觉得咧系有唔同嘅感受嘅，真心。以前就系攰，就系好似做好多嘢，但系佢嗰個能夠推動嘅東西好少，因為你冇辦法控制到宣傳嘅資源，或者你冇辦法控制到譬如我 MV 嘅 budget， 因為呢啲嘢全部都好有限，你自己做嘅時候。咁但係當然而家有公司嘅 backup 係會舒服啲，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多咗時間就會分咗去幕前咯，即係以前真係好幕後喺個山窿度自己玩。跟住就同啲山窿嘅朋友，哇，好聽啊！咁就 OK 嘅啦嘛，咁就得閒嚟山窿聽下歌啦，大家咁。咁而家就好似喺個山窿度行出嚟，跟住就去真係要面對觀眾咯。呢樣嘢係我自己學緊咯。因為我唔係一個 即係如果我哋熟咧，因為我見過你哋好多次咧、我就傾偈係比較順暢嘅。但係如果咧啲唔係好熟嘅情況，但係可能大家又睇慣香港 artist 嘅幕前係要好有 energy 嘅、即係要好開心，要講好多嘢咧，跟住我就會。 好正个， 我就我唔知道可以点样 catch up 嗰、那个，即系佢点样达到嗰种嘅期望。咁所以我自己就慢慢去尝试有啲热身咁样咯，即系尽可能打开。咁呢样嘢系适应紧咯，所以 有冇尝试过？即系可能有某啲访问或者某啲职业 media。試下 tune 高少少個 energy 啊，或者試下高音少少，睇下個效果係點，有冇 高音？ 有冇即係因為係有時好直接噶嘛，你壓個人高音啲，大聲啲，好似 energy 高啲咁樣啊！ 我今日食飯真係好好味啊！ 我想新歌我真係好中意啊！你哋聽咗未？ 我想派你哋兩個出去，以後我做訪問， 所有門神咁樣樣。 系啊， 即系呢个要适应咯， 要适应，同埋我觉得好睇对手嘅，我觉得即系譬如今日做访问你两个咁 hyper， 咁我咪可以安然地坐喺度数手指咯。 我哋要 tune down 啲嘅场。 哎呀，唔得啊！ 超超， 佢啱啱个 energy 即刻上翻去啦，佢啱啱。 系啊，要互补噶嘛。 逼到佢。 好攰啊！ 咁但系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入咗一个新嘅环境去做音乐啦，即系会唔会即系自己会期望就系啊可以同。之前自己做的时候有多少少乜嘢唔同呢，或者可能放松啲在其他的部分，可能宣传啊，或者可能在制作的部分自己可以交到俾一啲信任嘅同事去处理，会唔会变相好似帮轻咗自己咁样样呢？ 我觉得反而其实我会觉得，因为始终我第一次做大碟啊，所以其实我反而冇咁松懈，系咪讲松懈或者冇咁放开咯？即系始终我都系有啲嘢比较执着嘅，即系我都系想，哎呀，整好佢，整好佢。所以我反而音乐制作部分咧，真系全部自己一脚搞晒噶，即系联络啊、logistics 统筹全部都系自己搞嘅。咁但系反而当然宣传嘅嘢我全部都唔识嘅，咁所以呢个系一定要依赖公司去帮忙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似一种互相配合。嘅狀態其實我覺得係幾好嘅。 咁因為一路講緊就係以一個專輯嘅方向去出發啦。咁其實呢一個專輯嘅 idea 嗰、那個即係最初可能係可以數翻幾耐之前已經開始有，同埋點樣慢慢成型咁樣樣咧？ 我諗年幾兩年前已經開始有嘅。嗰陣時其實我直情寫埋專輯嘅 proposal 嘅，我嗰陣時係有寫出嚟，真係諗咗好耐，因為我可以透露少少啦，其實係講fluidity， 講流動嘅東西啦，然後講變幻啦，甚至講自己嘅一啲跨越，因為我今年係29-30，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所以好多無論自身啦、世界啦，或者我身邊認識嘅一啲族群啦，可以話大家都係經歷緊或者面對緊變幻呢個課題。咁所以就諗到呢一個主題去做，咁同埋翻返去音樂個本質就係、是、我發現我自己嘅歌呢其實好多都係有一種轉音啊或者流線嘅東西，嗰啲呼咁樣嘅嘢，咁我就覺得呢樣嘢本身喺個畫面感嚟講就係一啲好流動嘅東西，好 fluid 嘅東西，咁當中嘅 message 又係一種好，我覺得係好正面嘅，即係雖然咁樣講有啲老土，但係我覺得嗰種流動其實係一種打開緊好多可能性啦，打破緊好多一啲框框嘅東西，因為佢係冇形狀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嗰種多元同埋打開裏面嘅自由同埋創作嘅精神係好配合我自己音樂，咁所以夾夾埋埋就諗到呢一啲咯，係啊。 唉，好头痛啊！听到啲妹妹讲自己29岁， 做咩啫？你睇落去都系10岁啫。 我而家即系听到呢啲就问，但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啦，即系喺呢个 stage， 会唔会觉得自己有啲咩唔同嘅变化？ 暂时未 feel 到，暂时未 之后会 feel 到 嗰啲担心嗰啲。 反而咧，系我觉得你未变之前咧，系真系最。古怪嗰個感覺，即係因為你會喺度期望緊啊，到底我到達30嘅時候，我係一個乜嘢嘅模樣啦？咁而家就覺得，唉，其實咪都係咁。咁所以我覺得係反而真係有一種踢翻過線，有一種擁抱自然嘅心態，即係自然地變態咪得咯。 自然地步入三字头咁样。 即系我觉得好多事情，你越系好捉住佢，越系去谂佢会点咧，其实只系会令到自己想得太多，或者越嚟越缩窄咗自己个世界、嗯、其实好多嘢个世界无论点变，好多时候系你个脑里边点样去睇呢件事去影响咯。咁所以喺讲廿个三十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Generally， 我覺得呢一兩年我自己學緊嘅就係呢樣嘢咯，即係可能頭先講面對觀眾或者點樣可以咩高唔高 energy， 其實都冇乜所謂，其實係最緊要係打開，咁你誠實好坦然，咁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唔會死嘅咁咯。 因為嗰種廿九三十，即係你一路講啊，回想翻自己嗰陣時狀態，我覺得係好似世界好多標準，即係話我三十要點樣樣啦，或者即係拉出去就唔係淨係年紀，社會有好多標準，跟住你就諗啊、哎，我去到嗰個位，我能唔能 achieve 到咧？但係到你真係去到嗰一刻。假設做到做唔到都好啦，你發現個世界其實冇人理你嘅，即係個世界大到其實冇乜所謂啊！你做唔做到都唔關佢事，跟住最後就係同自己交代咯。原來最後係 啊， 即係有一種咁嘅狀態喺度、 啊啊啊。我完全明白你講咩，同埋我覺得個世界變你係控制唔到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有啲諗唔開嘅東西，其實通常都係糾結喺啲你根本就冇得控制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回歸翻，可能個人都大翻啲啦。咁你咪聚焦翻喺我你自己可以做到啲咩？假設我係可以做到我嘅音樂係做好佢嘅，咁咪盡量做好佢咯。到底外面點樣去接受或者去點樣認知我呢個人，其實我控制唔到嘅，只可以盡力咯，係。 咁亦都即係預告咗呢一張嘅專輯，即係頭先嗰個主題啦。有冇得仲有啲少少嘅可以透露一下、預告一下？即係例如專輯裏面嘅可能有幾多首歌啊，或者個音樂風格上面啊，跟住推出呢啲可以預告。 而家做緊十首， 嗯， 咁可能夾埋一啲叫做 intro 啊、interlude 咁， 係 目標可能12啦， 嗯， 咁有多過一首嘅 featuring 嘅，咁其中一個係黃宣啊，佢係喺台灣一個原住民嘅歌手，但係佢係做好多嗰啲跨曲風嘅東西，即係有啲爵士樂啊，有啲電子啊，有啲 rock 啊。咁佢今年都入圍咗金曲獎男歌手，所以佢係一個好犀利嘅歌手。咁我就同佢一齊去合作監製一首歌啦。跟住亦都會有樂兒嘅歌詞啦，一貫嘅班底。咁呢一首係耀輝嘅歌詞啦。咁又有啲英文歌，有國語歌，有廣東歌。咁所以嗰種多元同埋流動就係喺呢一個，即係都多合作。我覺得算係咁多張專輯嚟講，係體現到呢個精神。 就风吹，十块叶吻在我口，散崩，为我在分裂后，潜伏在小宇宙，吻在合上，带走某段震动，泥在脚底散出邂逅，神在说话，凑巧我欲语还有。其实我最知一刻游走，地与天这一刻回首，才明白散一起永久。No, 其实未来分不清有否，下半生猜不到会否，从未合散最知足，终于相信全部没有。 上年要揮留念 project 當中六首歌其中之一，亦都 feature 咗一位朋友 Alan 嘅呢首作品《雲麗》。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本港單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繼續過萬宗，新增11,091宗確診，10,910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2名陽性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9,556人死亡。新增死亡個案，其中一宗由公眾殮房情報，死者是獨居的71歲男子，已經打了3針疫苗，本身有肺結核和肺積水。其余11宗由医管局情报，年龄由68至101岁。学校方面，777间学校情报1,356宗感染个案。另外3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亦都有人确诊。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会继续为增强香港嘅发展动能而努力不懈，喺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上迈步向前，不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副总理韩正嘅嘱托。李家超喺一个有关工商界一带一路座谈会上致辞嘅时候，鼓励本港工商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嘅建设工作。他說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的關鍵期，機遇大於挑戰，香港工商及專業服務實力雄厚，是未來發展的核心力量，相信通過業界共商合作和共謀發展，必定可以增建一帶一路建設能力，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為國家和香港未來打開新篇章。安达臣道房协地盘天秤倒冧意外导致3死6伤，伤者之中4人已经出院，2人仍然在医院深切治疗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非常关注事件，劳工处同警方重案组分别展开调查，包括检视意外成因同责任谁属等。警方话会从天秤设计、用料、运作情况以及有冇涉及人为疏忽等嘅方向调查，目前未能够总结事件成因，亦都冇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同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跟进中环遮打道车辆着火事故，清咗场啦。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嘅一段啦，封路系重开噶。另外，黄泥涌合天桥去洪隧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系挤塞，影响到啦香港仔隧道去洪隧方向，龙尾就喺香港仔管道范围入口。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政府合署和太古城。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后些少律伦街那段慢车的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廿五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廿五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830 杨洋赵 露思，且 视 天下。 黑风色听讲白风夕约了玉毛园在天之山一会，心里面有些妒忌，还见到玉毛园买来送给白风夕的珠簪，更出口述劝玉毛园不要送，最后玉毛园会不会听他讲呢？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近年越来越多香港人喜欢行山，但森林浴你又知不知道是什么？ 森林浴呢，其实就是说你完全去享受浸淫在这个大自然的氛围里面，试下真的用一些很原始的感官和这个大自然相处。 艺文谷 星期六晚八点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李秋婷请来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项目经理郑仲贤 Joanne 和大家深入了解这个洗涤心灵之旅。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凌峰 Sophie， 我哋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黄嘉怡啦。咁喺你呢张专辑里边，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啊，《自然变态》。 嗯， 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啲嘢，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 咁我估先啦。嗱，因为咧今次《自然变态》咧，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嘅位置就系，因为我一路听 Sophie 嘅作品，我都觉得佢嗰、那个喺电子上面做嘅嘢系嗰个试验性质比较强啲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又觉得佢系一首好 loopable 嘅作品。即是可能他在中间会听到一些我们以前很我自己称为很 disco 风格，会有一些很重复的一些 beat 在这里。那我觉得其实想做到那件事就是怎样可以在试验性质和一个叫做相对上 hop 一点的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就是今次这首作品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想估今次这首歌在即是音乐上面编曲上面怎样做了一种变态，即是 transform、 嗯。 因为整首歌前面一路会听着主要是一个 house beat 行。但去到最尾 chorus 前呢，会有一段那些 house beat 开始好像分解紧有啲 effects， 然后就转咗个 trap beat， 即系呢个就系做就系、是、用音乐上面表达如何做嗰个变态个 transform， 我估系有个咁嘅谂法喺度嘅。 好，今日呢个访问演员啦，呢、这个访问。 Yeah, yeah, 喂，我食啲啦，我哋 食咩？食咩？食咩？ 系啦。 正解，正解。 系，你可以逐一 讲 一 下 ，elaborate 一下。 冇啦。你讲晒啦， 搞错啊！你讲晒，你讲啲嘢，人哋准备咗噶嘛？ 对唔住，抹走咗佢。啊，不如介绍下今次一首歌有咩特色啊？我哋 呢条懒醒咁样嚟， 咪以为自己好劲啊？听咁多咁， 我咁样问啦。啊，今次呢只歌咧，其实入边都听到好多好新嘅嘢，即系喺个概念上系有一个点样嘅谂法喺度。 系咯，好好奇，点样谂嘅咧？咁 好啦，咁你讲咗音乐上嘅，即系譬如你头先咁讲，我觉得系有存在呢一个挑战嘅。 嗯， 其实同埋我写歌嘅时候，我都喺我谂紧，我点样可以写到一个属于自己嘅音乐库里边系王嘉尔嘅作品，但系同时间又系一个容易啲记住或者听落去系。可能挑战性唔使太高嘅，即系我觉得可以系令大家记得嘅东西。咁所以呢样嘢喺我写个旋律嘅时候，就好多重复嘅东西啦。咁但系因为始终我对于制作系有一定嘅喜欢，佢有呼应歌词嘅东西啦，即系我有一定嘅执着嘅。咁所以咧，好似阿波成咁讲，其实我喺编曲有每一段其实会有好多新嘅元素入去，甚至有好似头先所讲嘅嗰种变态变异嘅东西，个 beat 会变啦。其实甚至连个其实去到最尾，如果大家仔细听咧，系有啲嘅声，同埋连个唱法都唔同咗，系变咗咁样嘅。 哦，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好玩嘅嘢，我觉得如果大家好多时间，我唔知道香港人冇乜时间，但系可能譬如大家有啲 break 位，想发掘一啲得意玩嘅东西，可以听呢首歌嘅制作或者我嘅唱法，其实都由一开头慢慢地演变，去到最尾系唔同，同埋越嚟越多 ad lib， 越嚟越多和音，越嚟越宽阔嘅世界。 嗯，咁先喺嗰个旋律，头先你讲你嗰个谂法啦，咁跟住去到即系写咗出嚟之后，跟住就去可能系咪跟住下一步就谂，我究竟揾边一个人去为我呢一首歌去填词，去摆喺只碟里边咁样？ 系啊，系就嗰阵时我写咗个英文 demo 叫 Soul and Body， 其实咧喺个中文版嘅最尾嗰句都有嘅。咁因为我其实想讲好多人觉得自己嘅灵魂同身体系唔 match 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係去到有少少講緊文化嘅東西，因為我上年做咗一個女童嘅劇集歌啦，跟然後又有同姚輝做雌雄同歌，咁所以我接觸咗好多 LGBTQ 嘅朋友。咁我就突然間諗到講流動，其實性別都可能係一個可以流動嘅東西喎。咁所以就開始咗有呢一個問號，想請教姚輝，跟住然後有咗呢一首歌，又係講身體講靈魂。咁我覺得呢樣嘢嗰種性別流動嘅東西，其實係同耀輝係好夾啊，因為佢本身喺呢一方面又寫好多情慾嘅東西啦，佢寫嘅嘢又好詩意啦，咁所以自從留念之後，我就覺得同佢嘅碰撞好有火花咯。咁所以今次就特登因為寫咗個 demo， 就覺得我要揾耀輝啦咁，跟住後來就傾隻碟啦，因為我始終係由碟出發啊嘛。咁佢就覺得不如由變去講到變態啦，即係佢唔淨止係講嗰個流動嘅自由，佢係講埋就算我係變態，就算你哋覺得我哋喺光譜裏面灰色嘅人係即係灰色地帶嘅人係變態都好，其實只不過係大自然嘅一部分，其實係我哋進化一個過程，所以我哋擁抱曬所有變幻同所有變態嘅事情。 而家即係中文版本嘅時候，有一啲嘅英文段落係咪其實係保留咗你嗰陣時 demo 嗰啲，即係頭先嘅 Soul and Body 啊 ，I'm Mutating 啊，即係呢啲，因為有都見到有啲人留言話，即係嗰句 I'm Mutating 呢樣真係好入腦，好記得嘅。 我原本係 like the way I'm coming down， 咁但係姚輝就將佢變咗做 Mutating， 就食埋變態同埋食埋蜥蜴咁樣咯。所以都咁樣互相拋嚟拋去嘅。其實原本最尾都未必有英文嗰、那個。at lip 同埋最尾嗰句，咁但系后来又觉得，其实可以继续咁样推进，咁所以就甚至变埋去英文咯，连语言都系可以变。 哦，因为你话跟住就系你话，其实嗰个曲你都好希望同歌词呼应，所以会唔会喺编曲上面，当有咗姚辉呢一份词之后，去揾物色？因为今次有三位编曲人， 系啊系啊 ，Hers 啦，跟住辉啦，同埋一个叫 Vol 系咪 ？Vol 系啦，佢系都系香港人嚟嘅，但系佢喺加拿大 base 嘅，都系我最近认识嘅。咁一開始其實係同阿 Tom Bass 成咗先嘅，因為我覺得我想做一首有 groove 嘅歌，即係我點講呢，我想佢 groove 得嚟唔好太通俗。 嗯， 咁所以我就想用 synth bass 嚟做一個主題，其實有少少似 Weekend 玩緊嘅 retro dance hall 嘅東西啦。但係我又想佢有啲廣東話歌嘅感覺，咁所以就揾咗Tom 先，跟住但係咧後來又覺得我啲 music break 想玩啲奇怪嘢，咁我就揾咗 Four L， 因為 Four L 係玩 hyper pop 嘅， 咁佢係做一啲好算係另類同埋好前衛嘅電子音樂。咁我就覺得啊，不如你幫我處理咗呢個 music break， 大家再融合點樣玩啦。跟住去到 mixing 之前，就再同啊 Hersk 去研究一下一啲鼓嘅聲音點樣創造更加多嘅舞曲 disco 嘅感覺。咁所以其實融合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入邊，同埋最特別嘅就係、是。揾咗 Alex 峰去監製 vocal 嘅，其實咁佢幫咗好多手去諗一啲人聲上面嘅處理咯，即係譬如你會聽到有啲人肉嘅 delay 嘅，變塔 I 強達 I， 其實呢啲咧係我原本冇嘅，咁佢就話不如我哋玩人肉 vocoder 啦，或者人肉 side chain， 你自己試下扮嗰個電子 delay 會點咁樣啦。 哦，即係唔係用mixing 去處理嗰個 delay 嘅？ 我係自己唱出嚟。 變態 係啦，變態 哦， 係啊，同埋變色咁樣啦，因為蜥蜴啊嘛，因為咧一開始咧係一個挑戰嚟嘅，點解咧？因為姚輝嘅歌詞一貫咧，佢係好有詩意，但係好難唱。咁佢因為好多食入去嘅音，嗰啲叫入聲， 入聲 喎，係咁蜥蜴。基本上咧就斷開曬噶啦，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又係一首 groove 嘅歌，其實 groove 咧係好需要有 phrasing， 係好需要連住去唱，先至有嗰個律動感。咁但係你蜥蜴咁樣，咁我斷咗，咁點算啊？咁跟住就同 Alex 去研究，跟住佢就話：不如就橫掂都係就乘勝追擊，我哋就玩斷啦。咁就變咗蜥蜴，變蜥蜴，變塔艾。強達嗌，咁其實係幾好玩嘅。跟住後面亦都有好多嗰啲高音怪叫，跟住就話你盡量叫啦咁樣，嗰度怪喺個錄音室度怪叫咁樣啦。咁佢就剪呢啲咁嘅嘢，跟住連個 vocal 佢都話啊，你試下，其實係好難去賴，就係你試下好流動，但係你又要食到個 groove 得嚟，個廣東話字又係斷嘅。所以佢系喺斷同埋連嘅中間，咁所以呢樣嘢係逐句逐句揾嘅，其實，咁所以聽落去係大家覺得好似好隨意啊，好率性啊，但係其實係諗咗好耐， 成件事都變態， 佢好 soft 同埋好放鬆嘅，你聽到出 係啊，但係其實係。用個腦諗咗好多嘢，先至達到呢個效果。 同埋當中，即係我頭先聽阿 Sophie 咁講咧，我覺得好多好矛盾嘅位置，但係又要完成到。你覺得喺邊一個位置你要去？你本身係冇諗過自己原來係可以嘅，但係somehow又做得到。 其實就真係嗰個對立嘅嘢，好似你咁講，因為咧一首 dance music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我係要好高能量去演繹嘅，即係呀呀咁樣要衝出嚟嘅。咁但係因為咧，姚輝嘅詞又有一種好詩意啊，一種性感喺入面嘅。咁我覺得講情慾呢樣嘢又係我自己好喜歡，我覺得啊，我都想試下探索下呢一個聲音。同埋 dance music 裏面係有一種 sexy 嘅，而嗰種 sexy 其實唔係講話哦，純粹身體表面嗰樣嘢，係裏面嗰個能量。如果你做一個好忠於自己嘅人咧，對於自己係好實在有個信心嘅時候，你散發出嚟嘅氣質就係好 sexy 嘅。咁所以呢樣嘢我就覺得啊、哦，我好希望可以營造到、哦。咁所以又好矛盾地，你好自信，但你又要好放鬆。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力度嘅拿捏就係真係要有一個好有經驗嘅監製，就係 Alex 去喺外面聽咯。即係我自己喺入面首歌寫嘅時候，我唔會諗到咁樣嘅。咁但係佢就會剔到一個唔同質地嘅 vocal， 然後好多嘅和音處理，甚至一啲reverb 啊，即係啲回音啊，或者 delay 啊呢一啲嘅 sound effects， 其實佢都有預先已經設計好曬先至錄咯。 哦、会不会因为咁样头先讲嘅谂法，所以变咗去到 mixing 就揾 J 姐去做嘅时候，都会即系人声同埋个音乐底，如果一般叫电子舞曲，咁嘅个底越劲越扮，如果 base 越劲越好啦。但好明显呢一首你会听得到系个 balance 系另一种玩法嚟。 系啊系啊，其实系想创造嗰个空间感、因为我哋就系讲流动啊嘛，即系可能一种比喻或者一种意象，一种信息俾大家就系、是，即使个世界有好多框框、好多束缚、好多压抑，但系我嘅人声都可以喺上面漂浮。 我係有自由，我有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喺個 vocal 嘅表達唱法都係呈現緊呢一種比較溫軟但係強大嘅力量咯。 哦，好多對比啊，即係好多溫軟同埋強大。 係啊， 中文好好 啊，多謝。係啊，領風 Sophie 咁樣嘅 match。 耀輝嘅詞啊，係啊，都會感染到嗰種。 因為耀輝都係自然同變態嘅對立咯， 係啊， 所以人聲同音樂都有對立，編曲每一段都有對立咯。大家可以有耐性可以去發掘咯，但我覺得亦都。又唔使諗到咁複雜嘅、即其實 feel good， 即我覺得係實驗嘅過程一定係長㗎喇、因為你想有空間去探索㗎嘛。咁但係當你揾到啱 feel 嘅嘢其實又好快囉。咁所以同 Alex 其實講就話好似好多嘢，但其實係兩個 session 裏面搞掂嘅。 咁好奇一下就係、呢就算兩個 session 搞掂啦，有權你係聽返去剪再 mix，就會出現好多個版本啦，即係覺得呢個位可以執，那個位可以執。其實有冇話前前後後自己或者可能同阿 Alex 佢去執咗幾多個版本先 OK？ 反而 vocal 冇執好多，但係編曲真係好多，跟住 mixing 都好多，因為。好似你咁講咧，唔係一般我哋玩昂字昂字嗰個玩法啊、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 明， 即係唔係啲好行嘅舞曲，或者淨係純所謂 EDM 嗰種、其實我哋玩緊比較似 synth pop 嘅東西，咁、所以有好多 mixing 嘅嘢。人聲可能同啲音樂會撞嘅，咁所以要好巧妙地點樣佔佢喺上面之餘，又喺音樂入面。 嗯，係咯，因為三位朋友去做編曲，先我諗編咗好多版本，咁係咪即係佢哋嘅過程當中都真係大家拋嚟拋去，好似輪流出招嘅嗰種狀態？ 都係嘅。咁但係因為我係望住件事噶嘛，即係我可能會拎住首歌，我想咁樣，我想咁，咁所以就。有我統籌會好啲咯，係啊，咁就大家知道在做緊咩咯。 係，因為你最清楚想直歌去緊咩方向 啦， 真 係。係啊，其實都係我覺得每一次做歌咧，我唔係真係一開始就知曬嘅。其實我覺得好多真係係感激呢一班人肯同我咁樣癲，其實係咁樣摸嚟摸去猜下猜下，跟住就覺得哇好正啊，跟住大家就耶，yeah， 你揾到啦咁樣咯，係啊， 左試右試咁樣出嚟嘅真 係。係啊，即係一開始有一個信念，我想首歌係咁樣，我想係自由嘅，我想佢係一種好輕嘅狀態，但係佢係好有力量嘅。咁我有咗呢個框框之後，大家再去點樣切磋每個人對於咩叫有力量、咩叫温柔、咩叫自由、咩叫性感，其實大家嘅解讀都唔同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碰撞咗好多好得意嘅嘢咯。 係，同埋最啲係呢啲概念用聲音去表達，即係我哋如果即係一個好似討論，即係用喺個 group 度用文字講會明白，但係將佢變成聲音嘅討論，大家表達頭先啲 concept， 我覺得係幾 係難㗎， 幾黐線。 即係講出嚟好似好容易咁樣啊嘛，但係你要諗到個方法去表達出嚟就唔係咁容易，再加埋。如果要有埋畫面咧，就再將嗰個 concept 要升華啦。咁啊，今次亦都有個 MV 啦。係 啊， 個 MV 入邊有冇話自己都諗咗幾多嘅部分去想實驗一下啊？不如我哋今次試下咁樣去拍啦，咁樣。 其實呢個係同MV 個 crew 即係導演都係朋友嚟嘅，一齊去傾嘅。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最中意就係喺架車上面迎住風嘅嗰個感覺。 鐵達尼 係啊，嗰、那個 Titanic moment， 我自己覺得雖然佢有一種似曾相識，但係我覺得係真係喺拍嘅時候，我自己都好投入咯，因為我始終覺得可能自己以往係真係比較收埋嘅狀態。咁我好渴求或者好享受或者想鼓励自己你打开啦俾啲勇气俾啲信心。咁所以我觉得由喺架车度坐起上嚟嗰、那个感觉係真係好似倒带緊啊我以前係一个咁样的人但我而家係成为咗咩模样啦嗰种感觉。咁所以迎住风嗰种无论个世界係点我都係迎住风咁样行嘅。嗰种勇气喺个画面感到我觉得係好自由好阔落囉。所以係我自己心里面一个意境囉。 同埋会睇到即係喺架车上面嗰个自由嗰种同埋好似有好少少一啲叫做疯狂喺里面。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因为有一啲 shot 呢我会諗起。 係癫咗 㗎。小丑嗰套电影呢嗰、那个演员佢都喺架车里面跟住嗰把长头发喺度揈住嗰种状态。 忘我囉。其实 嗰种状 态。我觉得你讲得更加准确。即係其实自由好似都比较斯文。我觉得係一个忘我係。 唔需要有咁多枷锁嘅状态咯，即系太对于即系点讲咧？英文会话 self conscious 咁，我唔知中文系咪即系对于自己太执着，觉得自己系应该一个乜嘢嘅人嘅时候，你就会捆绑咗自己。 嗯， 反而你就由佢好自然变系又踢歌， 系 好自然，你咪由佢发生咯。跟住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呢个先系我咁。咁所以当中系忘我，但系又有我。 系。 但系又好自由，又好疯狂咁样咯， 就不断变紧咯，即系嗰个 系好爽嘅。同埋因为除咗喺架车度之外，我仲系入咗去一个好似一个地底嘅地方，咁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变态嘅人。跟住然后我就喺度随住啲音乐嘅节奏去摆动去揈咁样咯。咁我呢样嘢都系有一种。都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很忘我的感觉，因为这个状态好像是你在自己屋企听我的音乐你才会这样乱揈的嘛。 是。 但是摆了在个 MV 就是我连我在个世界我都是这样要活出来，我都是要这样乱揈的，我将我入面的情绪都是这样向外去发放的。咁所以我自己一路拍嘅时候，虽然都系揈到好攰，但系真系个头好攰，但系好好玩咯。即系我觉得系真系表达到我自己入面有一种内心深处好想挣脱一啲框框嘅感觉，系啦。 嗯，咁亦都见到即系呢个 MV 会即系 mention 佢一个 Chapter Four 啦。 嗯， 系啦，咁即系呢个嘅安排，即系佢唔系 Chapter One， 佢摆 Chapter Four 出嚟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我其实系有少少想引大家继续留意，跟住你就先至知道点解佢系 Chapter Four 啦。系啊，因为我觉得顺序太行啦。 系啊。你出 Chapter 4搞到以為我以前睇錯咗啲嘢，我要碌翻去幾年前。 我 miss 咗。 就夾硬逼人睇翻上年流年咁啊！ 點知上年啊，我睇翻再舊啲啊，係咪我睇漏咗啲乜嘢記錯咗嘅？唔係喎，所以嚟我就問你啦。 Dusty 嗰首你都睇埋咁樣 係 嘛？ 咩嗰時再舊啲添啊？係啦，咁 睇翻 Sophology 嗰啲。 係啊，睇翻嗰啲喎，冇咧嗰時係咪已經 imply 咗嘅咧？咁樣又好似冇喎咁樣，咁所以就會知道呢、這、一個嚇、啊、捉摸唔到得嚟，就會有好多驚喜嘅呢一張 驚喜包 專輯係啦。咁啊，亦都有當中而家第一首大家听到嘅自然变态嘅，咁我哋就会期待跟住之后 你走音 系啊，咩反应？ 开心得滞啊， 开心啊， 平时系咁啊， 自然变态。今日多谢黄嘉怡介 绍， 多 谢。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嘶声嘶声嘶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为的事情不讲不停。 一对色，亦要吞一 在变的只能珍惜。I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的细胞。 听过王嘉怡的《自然变态》，听日见。